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的偏北风阵风会很大，对于交通出行有着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雨。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和时光倒流有关的影视剧很多，空闲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当你的生活中出现了遗憾与后悔，难免会想，如果时光倒流，如果一切重来，你就能让一切不一样。那么，在感情中，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做些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如果是时光能倒流，我希望能回到2007年、2006年那两年，因为那时候我认识一个不值得我付出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是回到那时候的话，我绝对不会接受他，然后跟他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回到那时候呢，我愿意没有过那一切的开始，我会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留给下一个最好的那个他。因为我觉得那两年那些付出，还有那些懵懂的爱情，我觉得付出了给他一点都不值得。 在我看来，即使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遗憾和这个后悔，但是如果时光如果真能倒流的话，对于感情一方面包括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我还会选择和原来一样。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爱过一个人，喜欢过一个人，或者和一个人在一起过，那个过程 那个美好的回忆你永远难忘，即使是当时的那份感情就是伤痕累累吧，或者说有很多的那种磨难，但是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会选择和原来一样的人一样的事，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希望能倒回去的时光，两个人能再多待一段时间，能关系可以更好，然后时间可以更持续一些，哪怕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 我会两个人如果决定好的事情就尽量的尽快的去实现那个事儿，而不是拖来拖去说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其实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想做的事情就立马去做，不要拖来拖去。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和他在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一起吃好吃的东西，一起唱歌，一直手牵手，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做些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马尔的网友。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写道，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我知道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也明白生活不得不继续，但只要我还没听说你有新恋情，似乎我就能假装未曾真的失去你。我清楚我最不该去打扰你的平静，所以我保持着沉默。但你知道吗，我不愿就此退出你的生活，我不愿我们的未来就此再无交集，因为我明明还爱着你啊。昨天早上醒来翻朋友圈，看见朋友更新了一条动态，我正站在布拉格的大桥上看黄昏，而此刻身旁唯一缺的是爱人。说实话，当时我特别羡慕他，因为别人可以光明正大的说爱，无所顾忌的说想念一个人，而我不能。我去过的地方，我看过的风景，我听过的笑话，我偶然发现的还不错的餐厅，和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再和你分享，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恋人了，我已经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再跟你一同享受和承担。这个世界上分手的理由总是五花八门，因为异地，因为各自都太忙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争吵，因为父母不同意，因为三观不合，性格差异太大。分手之后，我在你面前努力维持着一副冷静的样子，而真实的情况是我转过身就垮掉了神经，一下子哭得泪流满面。从前的我们也许是真的不够成熟和勇敢，不懂得如何去爱，不懂得怎么去挽留，以至于后来分开了，我也不懂得该如何才能释怀，因为明明就还爱着，明明就想重来，又怎么甘心就此与你再无关联。电影《喜欢你》里有一句台词，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一直在想他，一直在想他，一直一直一直在想他，想你了却不敢联系你，就在心里臆想出一个完整的你，想你胖了还是瘦了，想你过得好不好，可其实我也很想走到你的面前，再好好的看着你，也抱抱你。我很久没有好好的和你吃一顿饭了，也很久没有和你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了，那些曾经平淡生活里的点滴成了如今唯一可以慰藉我的存在。 我想你，却羞于让你知道。我想和你在一起，却不敢再说出口。于是我只好保持着沉默，却又在心底里默默地揣测和期待着，希望你也还爱着我。简真有一句话说，想人想得厉害的时候也是淡淡的，像饿了许多日的人闻到炊烟，却明白那不是自家的。我明白我们已经分手了，直到思念开始一波又一波疯狂袭来的时候，我才幡然醒悟，分手两个字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失去和错过。那些原本可以继续的感情就突然切断了，那些原本可以一起走得更远的人也亲口说了再见。都说成年后我们都应该学会隐藏自己的悲欢哀乐，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所以和你分开后，我开始很努力的工作，也会在假期约上几个好友聚聚。我尽力地维持着正常而又平静的生活，但也偶尔的独处。这种独处既让我感到孤独，也让我感到安慰。我可以无所顾忌地想念你，这样不为人知的想念让我深受折磨，却也让我自得其乐。我常常感到一种有所缺失的遗憾。是啊，有想爱的人却又没有在一起，即使日子过得再风生水起，又怎么会真的圆满？很多人的恋情都会有一段特别难熬的过程，熬过了，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和稳固，熬不过，也就只能说散就散。我有时候会很羡慕那些分手后还能和好的恋人，两个人在互相失去一次过后，能够真的懂得对方的重要性，然后不计前嫌地继续相爱。大概就像是不小心丢了最宝贵的东西，却又有幸失而复得吧。我在拨号盘上按下你的电话号码，我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你的账号，我假装不经意地从朋友那里打听关于你的哪怕一星半点的消息，我也在无数个辗转的夜里梦见你。我梦见了我们曾经甜蜜的日子，梦见了我们分手的那一刻，也梦见过我们和好了。我渴望和你说说话，心平气和也满怀着真诚地跟你聊一聊。我很想有一个机会能够问问你，我还爱你，如果万幸你还没有忘记我，那我们还能重新相爱吗？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和时光倒流有关的影视剧很多，空闲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当你的生活中出现了遗憾与后悔，难免会想，如果时光倒流，如果一切重来，你就能让一切不一样。那么在感情中，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做些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何亚娟的网友。假使时光倒流，我依然会如当初那样与他相知相爱， 哪怕要忍受远距离异地相恋的相思之苦。唯有经历过这样的欢喜哀愁，才更懂得相爱不易。而这辈子只有他，只因为是他，才坚信哪怕隔着万水千山，我们终会相守一生。这是我们的爱情独一无二。某天点开豆瓣电台，当娃娃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一瞬间就仿佛时光倒流，内心也变得柔软。我们喜欢一首歌，往往是因为这首歌勾起了我们的回忆，或者歌词契合当时的心情，说出了你的心声，产生强烈的共鸣，进而爱上这首歌。而爱上这首歌，通常背后都是有故事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对我而言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即便多年不听，也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这是我从前异地恋时最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去 KTV 必点。再次听到这首歌，我和他相恋却分居两地的时光便汹涌而至。一首歌会牵引出一段故事，迷恋一首歌常常是因为留恋那段与之相关的时光。我和他在大学校园里相遇，我大二，他大四，从熟悉到恋爱，我们在校园里度过了一年纯真美好的时光。可再美好终究要面对离别，他毕业后就得离开校园去异地工作。离别的那天，鲜少下雨的徐州阴雨霏霏，烘托着离人的愁绪。我去火车站送他，站在月台上看着渐行渐远的列车，说好不哭的我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虽然我不停地在内心对自己说，分别是短暂的，是为了下一次重逢，但是从此再也没有人每天帮我占座位，陪我一起上晚自习。从此再也没有人深夜跑到我宿舍楼下的小卖部煮方便面，只为见我一面。从此再也没有人骑着自行车带我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只要想到这些，我的心就仿佛空了一块，有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未来的两年，我在徐州，他在苏州，我和他位于江苏省的最北边和最南边，相隔千里，再也不能说见就见。隔着遥远的距离，没有人知道两年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他离开的日子，想念是不可避免的。吃饭前掰开一次性筷子的时候，会想起以前这件事都是由他代劳。他会在掰开筷子后把两根筷子相互摩擦几下，说那样就不会划伤我的手了。上晚自习口渴的时候，会想起以前这时他都会递上一瓶鲜橙汁或者水晶葡萄。如果恰逢那天晚上不小心亲吻，口中便会弥漫着香甜的水果味。在教室上课外面突然下雨的时候，会想起他以前都会发短信问我在哪个教学楼，一下课走到门口一定会看到他撑着伞在雨中等我的身影。路过宿舍楼下小卖部的时候，会想到以前他站在这里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下楼和他一起吃泡面，两个人一个大碗。他说没谈恋爱的时候觉得情侣吃同一碗面很不卫生，现在只觉得温暖。同样的地点，少了同样的人，一开始是极其不习惯的， 走在熟悉的校园里，常常会想，此刻他在做什么呢？不能经常见面，电话费也得省着点花，天天上课很少有时间上网，手机短信是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天早上他都会给我发短信喊我起床，小懒虫起床了，室友们都称这个时间为较早时间，比闹钟还准时。每天晚上临睡前，他怕我一个人无聊，都会发短信陪我聊天，我称为床聊时间。白天他会发来，吃饭了吗？天气凉了记得加衣服，现在在干嘛？等平常的短信。有时候我也会矫情地回一句，我今天没有做什么，只是在想你。仅仅靠短信和电话保持联络是远远不够的，文字再美，不及陪伴来的温暖。每隔一个月我们都会见一次面，不是他过来，就是我过去。每次久别重逢，我们就仿佛初次见面一样，期待中带着紧张。几乎每次相见，他都会让我聆听他加速的心跳，像个刚坠入爱河的少年。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别胜新婚，相聚的时光尤其短暂，我们格外珍惜，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就和从前在学校一样。分别的时候，他帮我拎上行李，亲自将我送到火车上，列车快要开了，他才依依不舍地下车。我坐在火车上，透过玻璃窗看着站在月台上的他朝我挥手，我微笑着也朝他挥手，心里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直到火车开走，他还没有离开，跟着火车跑了好远。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亲爱的，你会为我跑几步，说的就是离别的时候，爱你的那个人会不会跟着你跑，会为你跑几步。那篇文章在末尾说，你也可以问问那个说爱你到永远的人，亲爱的，你会为我跑几步，即使只一步，我们也该感动地流下眼泪。每次看到并不高大的他跟着火车狂奔的时候，我心里总是会涌现出一波波感动。我当时想，哪怕将来不能在一起，只要记住离别时分他追逐火车的身影，就足够温暖我一辈子。再好的恋人也会遇到挫折，何况相距千里的我们。我们恋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过误会，也有过争吵，甚至有闹分手的时候。远距离的恋爱容易产生误会，我们也不例外。记不清那次因为什么事产生的误会，总之挂断电话的时候我们不欢而散。之后我就在短信中提出了分手，说以后一刀两断，再也不联系。发完短信，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提分手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片段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一想到那个陪我上晚自习，侧脸最好看，对我最好的男孩从此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过客，我哭得更凶了。明明依旧爱他，明明不舍得与他分手，却固执地不肯低头，还关掉手机，拒接他的电话。他联系不上我，通过我的室友转告我，他会快递给我一份礼物，让我注意查收。我气呼呼地让室友转告他，我不稀罕他的礼物。那个夜晚我失眠了，一遍遍地听着娃娃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更加不敢想象现实生活到底如何。世花和大妞都是我大学同学，世花天生丽质，牌量调顺，性格活泼，军训时就引起了众多男生注意。大三的时候，世花去海南旅游，认识了一个男人，男人据说很有钱，远不是他之前认识的男人可以比的那种有钱。男人在深圳有公司有房产，出手也很大方，第一次约会就带着世花去买了20000块钱的衣服鞋子。世花在礼物轰炸下迅速沦陷了，很快和初恋男友分手，并且在所有社交网络高调宣布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他穿着我们叫不出牌子的名牌衣服在镜子前自拍，喜滋滋地告诉我们他可能会成为宿舍第一个出嫁的姑娘，因为11国庆他就要去深圳见男人的父母了。国庆节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世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去深圳？他苦笑着说，不去了，男朋友的父母有事儿，改到元旦节再去。再后来，世花见家长的日期永远在改期，从11改到元旦，从元旦改到春节，从春节改到清明，从清明改到五一，五一再改到端午。最后到我们快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世花居然还没有见上男人的家人。毕业以后世花南下，再后来世花嫁了，嫁给了一个矮胖的男子。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但显然现在的生活就是世花一直想要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想开的花店和服装店，如今都有了。大妞在大学期间非常努力勤奋，大学4年，她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学习或打工，平时买东西也是买最便宜划算的。大妞也有个初恋男友，大学4年，大妞勤工俭学挣钱，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去男友的城市看他，大冬天给他洗棉衣，手都洗得生冻疮了，依旧甘之如饴。大妞说以后要跟男友一起北上，要在北京买房子安家立业。他摇着高脚杯里的劣质红酒，说是男友给他买的，样子很陶醉。但是毕业后短短2个月，大妞给我打电话说和男友分手了，原因不肯说，只说彻底断了。没多久大妞就嫁人了，没有婚纱照，也没晒结婚证，更没有通知我们任何人。直到她晒出孩子的照片，我们才知道她早已经结婚了。大妞嫁给了同村一个知根知底的男人，没有去北京，更加没有在北京买房。她跟着男人在南方的某个城市漂泊，有了一儿一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大妞真正想要的生活，但肯定跟她当初的理想颇有差距。小萨说，世花嫁了矮胖丑的男人，我觉得她亏，觉得她能找着更好的。大妞找的男人没钱没貌，我觉得他更亏。慢慢你说，女孩子究竟嫁给什么样的男人才不算亏呢？我笑着说，可能嫁给谁都亏吧。民国的才女兼美女林徽因，在一众才子里挑得眼花缭乱，最终选择了梁思成携手一生。只是在林徽因过世不久，梁思成便和自己的学生兼同乡林殊好上了。林徽因若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选择爱他一生的金岳霖，觉得自己亏大了呢？民国名媛陆小曼嫁给了曾经被林徽因拒绝的浪漫诗人徐志摩。陆小曼花钱如流水，徐志摩为了她四处奔波上课挣钱，不幸飞机失事去世。不知是陆小曼后悔嫁了过早逝世的徐志摩，还是徐志摩后悔娶了奢侈的大小姐陆小曼呢？到底是谁亏呢？至于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真是亏大了。 嫁给对自己没有半分爱的徐志摩，为他生儿育女，孝敬老人，甚至在徐志摩去世后还照顾起遗孀陆小曼。张幼仪在晚年写道，我不恨陆小曼，我只恨林徽因。徐志摩为他跟我离婚，他却不要徐志摩了。张幼仪心里徐志摩是有重要地位的，不管徐志摩曾经如何伤害过他，他仍然爱着他。只是不知如果时光倒流，张幼仪还会选择嫁给徐志摩吗？其实在爱情里是无法精密计算出得失盈亏的。当我们和一个人分开的时候，常常会说，假如当初我一定……那只是因为你曾经真正爱过他，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苦痛。所以我们总觉得如果时光倒回，我们一定可以精准计算出这段爱情里的盈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是如果爱情里真正能如此计算得清楚无误，大约也算不得真心爱过一个人了。真正的爱无需计算，更无法计算。我们说爱一个人爱七分就好，八分则太满，可是我们常常无法得知自己的十分到底是什么样，又如何能把握所谓的七八分呢？经常有年轻的女孩子被众多追求者环绕，不知该选哪一个，选哪一个似乎都不错，但是选哪一个都害怕自己后悔，可一个都不选的话好像会更加后悔。也有已婚的女子看着自己最终选择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越看越不顺眼，然后叹口气继续过日子。偶尔会想，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他，会不会少一些后悔呢？选择了什么样的人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唯一性，不会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选项。我一个朋友 A 嫁了一个男人，过得很辛苦，每次跟我们联系都会发牢骚，说婆婆不带孩子，公公不着家，弟弟三天两头问他伸手要钱，孩子身体不好，生活里全是不顺。其实他和老公是彼此的初恋，从校服到婚纱，老公高大帅气，对他也非常温柔体贴，虽然没有挣很多钱，但是挣的钱会全部交给他。他说婚后其实有无数次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他晚上加班回来，老公从厨房端出一碗他爱吃的夜宵时，他就默默地释怀了，觉得自己没有嫁错人，没有嫁亏。另外一个朋友 B 最近在走离婚手续，老公出轨被 B 发现，心灰意冷的 B 跟老公提出离婚。办完手续那天下大雨， B 倔强的不肯坐前夫的车回家，前夫没办法，只能把伞塞在他手里。B 举着伞走在雨中，泪和雨一起下。他说如果回到过去，也许他还会爱上前夫。在爱情里，我们总是在计算着如何少走弯路，我们害怕吃亏，害怕失败，害怕到不敢轻易开始一段感情，宁愿他早早的夭折。难道这不是失去更多吗？人也就活着一生一世，如果不能跟随自己的心意走一回，又何尝不遗憾？其实女孩子嫁人，无论婚前怎么选花眼，千挑万选，嫁了那个人也都会有觉得自己嫁亏了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有一颗独立自爱的心，在恋爱婚姻中能够保持不迷失自己。哪怕到了最后你真觉得自己嫁亏了，这个人没法过下去了，也可以潇洒地离开，漂亮的生活。 Bye.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和时光倒流有关的影视剧很多，空闲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当你的生活中出现了遗憾与后悔，难免会想，如果时光倒流，如果一切重来，你就能让一切不一样。那么在感情中，如果时光真的倒流，你会做些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莫纳大叔的网友。你是否爱过让你日夜忘不了的人？你还记得他吗？一段感情刚结束的时候，在无数个伤心难过后悔自责的夜晚，或许心里出现最大的念头就是我想重来。我们还可以重来吗？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错过，我一定会珍惜。两个人刚在一起时，每天都是情人节，你们一起吃饭、旅行、聊天、聊地、聊彼此的心事。他懂你的脆弱，你懂他的不易，慢慢觉得彼此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难以割舍，这辈子都不想分开。但爱让人着迷的同时，也伴随着痛苦来临。慢慢的，你们开始争吵，开始看对方不顺眼，最终在争吵冷落中开始怀疑对方的心意。像一个人站在高塔，想对爱的人说一句话，跳下塔我会死，不跳他听不见。一个在索取，一个在逃避，相爱最后变成分手，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变得比陌生人更陌生。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在思念的日日夜夜，感觉每一个细胞都是痛苦的，脑子里全是回忆，像在过电影。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了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曾经走过的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后台有个姑娘跟我说，刚跟男朋友在一起时，她有求必应，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都花在他身上，天大的事儿都没有他的一个电话重要。他以为他会一直对他这么好，男朋友后来变了，他变得越来越忙，陪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次他想男朋友陪自己体检，男朋友朝他发了脾气，怎么什么事儿都找我，我真的太累了，我们分手吧。他全程懵在那里。被分手后，姑娘说感觉没了他就像失去了全世界。他在后悔自责中反复折磨着自己，又不停告诉自己是他不好，是他不懂珍惜，我一定要坚持住，一切都会过去。花了8秒删了你的联系方式，花了8分钟删了所有的聊天记录，花了8小时扔掉了所有与你有关的东西，花了8天才静下来，花了8个月才开始忘记你。结果他一个电话说了句你还好吗，所有记忆全部复活。就像舒淇面对喜欢的人，明知终点哪怕不是你，也会义无反顾爱到底。两个人还是和好了，可是伤疤总有痕迹。第一次的分手就像开了闸门，两个人分手和好又重来，重蹈覆辙又重蹈覆辙。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 你便知道这个人给了你什么，你为了爱情付出了什么。姑娘最后说，还是不要重来了吧，你的眼里没有我，不要再和好了，坏了就是坏了，我是真的要离开了。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找一个爱我的男生，好好爱他，像爱你一样，但他一定不会像你一样狠心，动不动就丢下我。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又有多少重来的爱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我们都在改变，又何必感慨从前。很多人明明知道有更好的活法，有更值得爱的人，有更多的选择，却不得不安于现状，然后在不甘和遥望中度过余生。其实不必奢求重来，新的篇章有更好的人在等待。我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女孩最后一次给男孩留言，我等了你三年，足足三年，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重来，就在刚刚，你删掉了我们仅剩的一张合照。我想我们不会重来了，愿余生对你好点儿，我也会重新来过。以前听《重来》这首歌，他说满脑子想的都是回到那个夏天重新来过。最近忽然明白，所谓重来其实是指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碰见所爱，一定不忘初心，一定认真对待，一定不要搞砸，别再奢侈浪费。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当对一个人的感觉从执着变得无所谓的适合，就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突然断掉，可能会疼，但更多是舒了一口气，也许是觉得应该更爱自己了。放弃一个深爱的人再重来，就好像一篇作文快写完了，但老师却说你字迹潦草，给你撕了让你重新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的内容，但也懒得写了，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所有精力，只差一个结尾，却要从头来过。已经路过的风景就不要再打听了，与其为已失去而懊悔，不如在拥有时学会珍惜。你想看我哭，我偏要笑给你，这是我的倔强和自以为的坚强。从此以后不回头，向前走。愿我们善良不失锋芒，温柔而有骨气，爱人却不伤己。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些通透，有多少爱能重来，多少人愿意等待，失去之后才明白，走进回忆的海，一幕一幕的对白，上演我们的未来，期待原来是一种伤害，深爱的人已离开，是我不该忽略你给我的爱，现在我只想回到最初的时候，时候